第88集，恩人。江城不是许少卿的故乡，只是一个他生活了多年的熟悉的城市，可他这次还没走就想快点回到这里，不是为了早点结束工作，而就是想要回归到这个地方本身。许少卿忍不住掏出手机给我养的鱼发微信， 有什么想要的我带给你。 网上啥都有。 许少卿突然败坏了兴致，没有回信，冷哼一声把手机放下了。梁宁倒是很忙碌地回复着信息，没什么表情，似乎有些工作需要在起飞前处理好。 你好冷淡啊。出差不要跟生意伙伴乱搞，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给我看看他长什么样， 好不好看，对我有没有危险。 你别闹了，他直男，我也是，我也不是你的东西。 人不可貌相，我身边就有个自称直男其实弯透了的朋友呢，你怎么知道人家心里就没暗自打你的主意啊。 可别扯了， 因为你看上去好像个 gay 呢，叔叔啊，都有吸引力的温柔透。有人告诉过你吗？你绝对有潜力，我好喜欢你哦。 Top 是啥？ 就是干那个在 Top 的人嘛。 梁宁攥紧了手机，许少卿看梁宁脸色很菜，开口关心， 怎么了？没事儿。 他欲言又止了半天，想到男女通吃的杨广生，想到对自己死缠烂打的随风，想到他所谓自称直男其实弯透了的朋友，突然觉得许少卿正常正经的样子虽然无趣但珍贵。 少卿，天哪，这世界上怪人好多呀。 安里在家整理笔记本电脑里的文件时，接到了周小云的电话。 我有事儿问你。 你说吧。小朵没事吧？ 他没事儿。 那怎么了？ 你上次许老板他表哥你知不知道？就是上次在医院一起见过的那个医生，姓江。 周小云突然提起这个人，让安里立刻感到不安。这个医生敏锐且不友好，他警觉地坐直了。 他怎么了？ 听到安里突然紧张的声音，周小云像是有了自己的推测。 你是不是有事没告诉我？ 安里一下张口结舌，手心冒汗，不知怎么回答。周小云看他没说话，就主动继续了。 江医生说，郑黄芹就是许老板司机的名字，那个资助的钱就是你老板的。 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他又怎么会找你的？ 你早知道这件事儿，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还以为是什么社会好心人捐赠。 我也才知道没多久。 其实安里即使知道了很久也没法告诉周小云，他没办法回答许老板为什么会指名捐赠小朵，他也确实不太明白。总之绝不能傻乎乎地说因为他是个好人。 你们果然有事瞒着我。 周小云说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居然没有什么生气的样子，很平静。安里十分紧张，但又因为他的淡定而深表疑惑。安里没说话。 他今天问我，小朵是不是许老板的孩子。 啊？ 江医生说，许老板他爸做梦都想让他成家，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找对象，怎么介绍都不行，老头都要急死了。前段时间知道了小朵的事儿，本来不想催，但是老爷子实在是想和孙女一起过年。他怕。 周小云停在这儿，因为当时江医生说到这儿也就停在这儿，因为大家都懂小朵的病情不乐观，随时会有危险，老爷子是怕以后没机会一起过年。 我不明白， 你和许老板是不是说好了他负责帮小朵看病出钱，你就把小朵假借给他家安抚他爸。听说他爸身体一直不好，神神叨叨的，一提你老板一直不成家的事儿就要住院。你俩怎么这么能想呢？这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是小朵的妈， 这种荒唐事不用跟我商量的吗？ 不是啊，我俩什么都没商量，我们没那个意思。 你不跟他说好，他能出钱吗？他不说，那他家里人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从小云的角度来看，许少卿和我家非亲非故，突然出那么多钱给小朵看病，接着他家人就找上来认亲，确实很容易往那方面去想。不过许少卿连我都没告诉，怎么会告诉家里人？还女儿，他家人是怎么异想天开得出这个结论的？许少卿才多大，有这么大的女儿合适吗？ 哎，是奇了怪，许老板怎么会找上你的呢？如果他真的要有这个念头，那找个身体更健康的、年纪更小点的孩子哄家里人，不是更好吗？ 我不知道他家里人怎么会这样说，我只知道钱是许少卿出的，但我真的不清楚他家人怎么会觉得小朵是他女儿。 周小云想了一下，他相信安理不会骗他。 既然你知道钱是他出的，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出钱？总得有点动机。现在动机有了。 不会，许少卿没有那个意思，据我了解他应该是没告诉过家里人的。 是这样吗？无论如何，他就是小朵的救命恩人，一个大好人。这个忙如果他需要，咱们肯定也是要帮的。你不如问问你老板，想让咱们怎么做。 那你怎么跟江医生说的？ 我还没说呢，我不能直接否认吧，毕竟许老板的资助我们已经收了。但是这种事儿我也不能直接承认吧，我可不能稀里糊涂就让孩子认了别人当爸爸，总要和你先问个清楚再答复他。你可是小朵亲爹。 小云， 安理噎住了，因为许少卿是小朵的资助者，所以周小云出于对女儿病情和医疗费的考虑，作为对许少卿的回报，于情于理才能坦然同意配合，不忌讳让小朵叫别人爸爸。但如果他知道前夫和资助者之间恶心的同性关系，还能这么坦然吗？他的脸开始烧起来了。 你怎么想？江医生说等我答复呢，如果决定了，我和小朵年三十晚上就得去你老板家过年。 安理突然靠在椅子背上，泄气一般堆成一团。 我不知道。 周小云有点意外，他以为以安理的为人，受人恩惠一定会想百倍千倍的回报人家，更别提这种救孩子命的恩情，大概是让他去死他都没二话的。没想到他会踌躇，不过他想了下，脑子转了个弯，也就理解了。如果安理不是事先已经和那个老板商量好了的话，一个男人突然让自己的孩子叫别人爸爸，心里是会有个坎儿过不去。这么一想，小云不忍心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慷慨大度了，让孩子亲爹觉得别扭了。 明白的，李哥，那你考虑一下，我都听你的，你还是得和许老板谈谈，看他想怎么解决。 安理的心底升腾起难以言说的罪恶感，挂了电话，手在腿旁一把一把地捏着屁股底下的记忆海绵垫子。 小云说的对，许少卿是小朵的救命恩人，是我欠他的。许少卿是个同性恋，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有孩子，而他那个老爹简直要把自己的儿子逼得走投无路。如果这次可以顺水推舟，说不定他爸能放他一马。 如果许少卿需要，安理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个忙，因为他是该回报恩情的，没有不能答应他的事儿，也没有不能为他做的事儿。只是安理如果要做这个戏，就不能对周小云继续隐瞒他和许少卿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作为当事者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再做决定。他不能在欺瞒周小云的前提下让他去做这件事，这不仅是对他的羞辱，也会让许少卿的善意蒙上一层灰尘，变得不干不净。他不想这样，可他实在没办法和前妻张嘴啊。如果可以，安理是希望一辈子都不让周小云知道自己以前的老公现在已经是个被男人压弯了的人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难以启齿的事。他还会把许少卿当成恩人吗？还能心甘情愿地帮这个忙吗？他以后 会怎么看自己。安里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中午，安里给周小云打了个电话过去。 有件事，我们见面说吧。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